求教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厌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，他就不在那？ 就敢与国征战，飘 是那宝剑，人人就像杨梅兰，不一天比你难得相见，难得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日落梦。 亲，你若念在父亲，岂是金银般久比，你若不念父亲，千万莫丢掉标准结果人生宽宽宽宽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